好咁啊！我哋今集嘅嘉賓咧就超英哥，超英哥就真係好健談嘅啊，亦都好風趣嘅，即係你好難想象一個即係嚇科學家嚟噶嘛，呢個氣象學家嚟噶嘛，咁勁嘅嚇。嗱呢兩次我哋都係講嗰個土地問題，因為佢好關心，亦都發表咗好多意見啦。咁頭先嗰次咧，其實主要就係講究竟有地定冇地啦嚇，即係究竟而家房屋問題嘅關鍵要害係乜嘢？咁講到地嗰 part。就呢一個土地專責小組搞嗰個即係土地大辯論咧，就個方向咧就似乎有啲問題。嗱，呢個唔單止係我哋覺得其實唔係冇地係嘛，根本就係而家嗰個房屋問題根本嘅癥結唔喺呢度係嘛。因為你政府而家嘅土地咧，老實講即係未善用嘅有幾百幅嗰啲所謂官地。咁啊，頭先休息嘅時候咧，即係我都同超英哥即係提到呢個問題，佢都話係啦，好多空置學校啊，咁好多地方㗎係咪？咁係唔係可以起喺過渡性嘅房屋起一啲？好似我哋嗰陣時僆仔嘅時候，嗰啲臨時房屋區有啲臨時房屋區，咁佢都有啲基本設施嘅，跟住然後先上去公屋或者曬置區噶嘛。你可以即係一啲過渡性嘅，利用而家政府嗰啲空置嘅或者甚至乎冇用嘅呢個官地係咪可以用咧？ 其實好多嘅，你諗下殺咗幾多間學校？ 係咯， 嗰啲學校咧校舍結構全部非常好㗎，都住好，因為當時要坐好多人㗎嘛。所以承受力完全夠㗎。 使乜諗到起嗰啲貨櫃屋啫？真係咩？ 一間貨室劏四間房都唔細㗎，即係咁一學校跟住有個操場，你都可以變下魔術啦。咁我哋唔需要起到美輪美換啦。咁我哋而家好多人真係住得唔係幾妥㗎嘛。咁我哋將最 嗱而家我哋都深水埗，你行我下邊睇下幾條街嗰啲舊樓，嗰啲咁嘅劏房床位，我全部去過曬。 你唔係將最艱難嗰啲咧？我哋唔解決全部問題，都將佢提升一下，等佢住得安樂啲咁多，係嘛？ 嗱，有一個問題請教你嘅，頭先你提到嘅，即係成個民意戰嗰度咧，即係關於嗰個土地辯論啊，或者即係香港即係而家嗰個房屋問題，喂，似乎即係代表民間嘅力量咧，係完全係好疲弱嘅，大佬。唔夠砌嘅嗱，譬如我舉個例啊，嗱呢個諮詢期就嚟結束。有兩位尊貴嘅行政會議嘅成員，一個湯家驊，一個葉劉淑儀，就喺度炮轟呢個土地專責小組，炮轟呢個土地大辯論，係咪？就認為佢哋流於口號，方向又錯，係咪？咁完全就係、是、喂大佬，你而家都未完嗰個諮詢，即係當佢講呢啲説話嘅時候，咁即係點解？你兩個係屬於政府嘅一部分喎，大佬。 你咁講我都唔係好明白嚇，咁就 你唔明白我所講就係唔明白佢點解會咁講先？ 即係你所講嗰啲嘢嗰個現象咧，我唔明白點解會出現。 咪就係咯，點解喂都未完個諮詢期，你兩個行會成員就出嚟炮轟個土地專責小組，咁你黃遠輝咪真係好冇癮？咁你政府委任佢做噶嘛？ 咁啊，其實我大家同唔同意佢點做都好咧，我覺得大家都要尊重下佢，佢都好努力做嘅。咁就其實直到而家佢同埋佢個別嘅委員咧，都好堅持就話佢哋真係會將佢哋收集到嘅嘢客觀地表達。 唔係你會唔會覺得佢哋嗰個講法嗱？譬如其中一個講法就話佢即係而家呢個土地諮詢、土地大辯論咧，係製造社會對立。 這個、 對咩立啫？ 呢冇對立㗎。 同你地產商對立嘅意思啫。 唔係，其實咧，我覺得我哋呢今次嘅過程咧。黃遠輝先生都盡力做到，佢俾大家咧覺得一種公開嘅、公開多元嘅討論。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幾好嘅，只不過佢又俾另外一個框框住啦嚇。 唔係嗰個可能係政府， 或者有人即係總之咧就係政府嘅內部做嘢，佢即係佢嗰啲輕重佢有啲大家唔同咧。但係黃遠輝收咗呢接咗呢個波之後咧。佢真係都幾努力做，佢真係落區喎。 係啊，佢做得唔錯。係嘛？ 佢做落真係落區嘅。 佢係一個銀行家， 但係佢竟然又用咁多時間啦。佢話佢而家發開口夢都講緊幾十公頃、幾百公頃㗎，所以而家對於呢個問題最熟嗰句話係佢太太，因為成日盯住幾多公頃啊。咁即係佢好上心，但係咧佢又喺度嘗試俾大家見到一個真係公開討論係點樣嘅。我真係那個委員會的成員即係唔係好理想，但我又好高興見到有幾位咧，都覺得 有幾位真係揸住翻啲原則，就話咧唔可以夾硬嚟嘅嚇。 但係而家政府似乎咧，即係我哋睇到好多跡象顯示咧，佢已經定咗調嘅咯。填海嗱，呢個已經幾乎係定咗調。 民間咧，我哋即係有啲就大家傾一輪咧，民間覺得佢哋有講幾個位少少地填嗰啲，其實民間就冇乜反對。 嗯， 雖然其實就咧嗰啲地方填完都唔係要嚟起屋嘅。喺要嚟做娛樂嘅，仲要好似迪士尼樂園咁 填好多海啦！你成個西九都係填海嘅，而家大佬。 所以填少少海，大家冇問題。係填嗰個人工島，本來話一千公頃已經勁噶啦，突然間有人跳出嚟，話政府傻嘅，咁細有乜用啊？ 如果你咁講，你都唔係完全反對填海嘅喎，大佬。 我哋唔反對。 咁你佢如果填少少，咁你俾佢填，你認為？ 係啊，其實有另外一個填海方案咧。就是在呢個將軍澳再落下邊嗰度咧，南塘嗰頭咧，填幾百公頃咧，實際上可以拉埋周圍咧，都可以變成二千公頃嘅喎。咁嗰度就跟住咧，佢條鐵路過嚟駁咗柴灣，你係咪突然間成個生曬啊？ 嗱，嗰度可以填。 其實 你覺得？ 我覺得嗰度即係當然要做正正當當嘅一啲環境影響評估啊咁，但係咧，其實我哋好多時嗱，我70年代、80年代政府做呢啲嘢咧。它是會將土地使用及呢個運輸咧係一齊講嘅，但係今次就甩咗運輸， 齋講土地。 咁咧甩咗運輸，其實 佢意思話揾到地咪得啦，揾到地我咪起到屋咯。而家冇地啊嘛，唔係咁咯。 係啊， 就咁個 mindset 咧。 七一無神擺咗你喺山卡拉度， 啊， 有錢你又唔怕，窮人你揾咩食啊？ 冇可能 咁 啊！ 咁所以咧就係今次就係跳過咗城市規劃，去用一啲地方起屋。這個呢就我哋都幾多人覺得係一種完全即係急就章亂嚟嘅。 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即係你都有參與嗰啲即係諮詢啊、討論啊，你會唔會覺得即係隱然真係好似你以前講嗰啲有啲有勢力人士啊，或者真係個地產商真係喂佢嗰個威力真係好大喎，真係一係影響成個。即係個土地辯論的方向，同埋將來政府即係根據呢個土地房屋政策，喂佢都要考慮商界或者啲發展商嗰個諗法 嘅。喺呢個世界有個名詞，好似叫 deep government， 即係一個所謂好唔知好深好深嘅政府。而呢班人咧，未必喺你見到個政府入邊嘅， 就無形啊嗰啲影響力。 咁咧就係今次我哋覺得提出嚟嗰啲嘢。都同常理唔夾嘅，同城市規劃嘅概念唔夾嘅，同我哋普通人諗住要住嘅地方要近就業嘅地方唔夾嘅。但係咧出嚟嗰啲方案咧，譬如哇二千幾公頃嘅人工島，第一你嗰啲片頭講過啦，今時我哋冇咁多人去住呢個島嘅啊，咁所以呢個島 東大嶼山啊嘛，講到真係 呢個島起嚟做乜嘢咧？其實我哋而家諗嚟諗去咧，呢個島最似就係馬來西亞南邊。近新加坡嗰個森林城市，就咧填海翻嚟嘅嗰個都係，跟住咧嗰啲屋咧起咗出嚟之後咧，佢哋話啊嘛，將來大家都住700多尺嘅屋，哇！如果啲樓價係而家咁樣，你起10000間屋都冇用啦，你100000間都冇用啦， 冇用。 係啊，所以咧我哋而家唔係淨要地，我哋要政策，要地同政策一齊去。我哋又唔敢話冇地政策解決，但係咧唔需要。不可能在沒有政策的情況之下去說 你有沒有跟黃宇輝談過下呢，即是他說沒有一個選項是沒有痛的，即是所有的選項都會有痛，那即是怎樣是吧？其實我們很簡單，我們用我們的思維方式，和我們在香港幾十年，這個問題癥結是很清楚在哪裡的嘛，大佬 很清楚的， 是吧？ 結果不處理那個問題，因為香港最大有 症結就是你房價不斷升，那是假需求，有人炒樓， 然後但是這樣他們現在其實很好笑的，將來你們要700呎一間屋，但是你夠不夠膽告訴我將來的樓價跌到我買得起呢？已經黃遠輝都公開說了， 我不知道你的兒子買不買得起，你的兒子是電機工程博士又專業人士，你那個買不買得起樓呢？現在 應該買不起了， 就是了， 現在是最唔知聽邊個講，兩個律師夾埋住間劏房， 已經 唔係一嗰啲係初級律師，人工好奀嗰啲咯。你有啲律師係住半山嘅，余若薇個細佬係咪住半山咧？余若海， 其實我覺得其實有啲悲哀嘅。點解我哋會搞到咁樣樣啊？你話有冇有勢力人士？肯定有。 嗱，我哋同你嗰個年代咧，大學畢業每一個月嘅人工可以買十幾尺樓。而家大學畢業每一個月嘅人工買唔到一尺樓。 係，我成日都同。 但係個人均 GDP， 我哋嗰個年代大學時期同而家真係爭得遠啦，大佬。 其實而家大學生畢業嗰個薪水係係唔合你哋低嚇，但係如果啲樓嘅樓價好低咧， 咁都 OK 都 OK 嚇。呢啲鬼佬叫做 purchasing power parity， 即係我購買能力。 乜人哋係要研究呢樣嘢噶嘛？你出嚟社會做事係嘛？咁你個收入同你個購買能力，咁你同房即係房產啊，同埋所有其他嗰啲都有關噶嘛，大佬。 即係你一個月可以買到幾多呎咧？係一個最客觀嘅指標，但喺香港咧係唔正常嘅。咁但係咧最慘就而家有一扎人擁有屋嘅喎，你擁冧個樓價嘅話咧， 同你搏命 又唔 咪呢個九七之後咪有一段時間咪咁咯。負資產啊嘛，佢實同你搏命噶，係嘛？佢經歷咗嗰次之後，你如果你搞到我啲樓價跌嘅話，咁咪真係同你搏命，仲有牽涉到按揭啦，牽涉到銀行啦，好多嘢噶嘛。 係啊， 所以呢個冇彎轉嘅基本上。 嗱，咁咧就去到個位咧，可能啲人又話我離地啊，或者我廢老啊咁啊，我最近俾人哋咁樣形容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又有啲廢老，大家一齊傾咧，我哋都覺得 我都係廢老嚟㗎。 唔係你點啊？冇人， 我都係廢佬嚟。 你自己認咧，我係俾人話啊！ 我都俾人話廢佬。 我哋有幾個廢佬行埋咧，我又覺得如果啲樓價跌一半，我哋都接受嘅。如果佢能夠令到啲後生 跌一半，咗殺死你都似林超英話俾你聽。所以而家有啲地產商或者啲有屋嗰啲人跌一半， 所以我咪離地咯。 殺死你都似跌一半， 插得好緊，話我離地。 唔係你唔好即係你唔佢嗱好簡單，你嗰個壓抑樓價，你政府係有做嘢啊嘛，唔係咁點會有辣椒啫？係咪有印花税又有空置税？但係嗰啲又解決唔到問題嘅， 唔得。一定要一啲好針對性嘅。 嗱，你針對性，你可能佢會話俾你聽，喂個樓價會大跌喎。咁不如就話啊，你唔好影響佢樓價啦，或者做啲呢啲所謂平抑樓價措施咧，就唔好咁辣。但係你起多啲公共房屋， 其實咧，我哋需要起公共房屋嘅地咧係唔多嘅。即係我哋只要下定決心，有一段時期 幾百公頃乜都夠。 即係可能唔使幾百嘅，真係。我哋原來需要起俾公屋嘅地方係好少嘅啫。你譬如成個人工島二千公頃，原來起工係越啲啲啲咁多嘅咋，即係成日話呢個島咧就解決我哋住劏房。 佢嗰個長遠房屋策略講緊都唔係起好多啫嘛，平均你年都咪起兩三萬，最多兩萬幾個單位啫嘛。 所以咧，嗰個島幾時先填得滿啊？係填滿嗰個島起出嚟，並不解決我哋而家劏房户啊，即係社會最基層嗰班人嘅住屋問題。 我試過睇過一啲網上留言咧，就吉你嘅天文台長，你咪天文咯，講咩地理啫？你真係不務正業，你最近成日喺度講土地問題， 哦， 係人生。咁我就覺得唔係喎，天文地理佢梗係相關嘅，大佬係嘛？只不過你講嗰啲嘢，有好多有勢力嘅人士唔啱聽咁解啫，超英哥。 我而家係地，我都叫話地理系嘅哎呀教授。 冇錯咧，地理系嘅客席教授啊，大佬。 客你席嘅教授， 唔係佢叫客座，你改客席啫，大佬。 咁我中學會考我地理優嘅喎。 咪就係咯，點解唔講到地理啊？點解唔講到土地政策啊？ 我甚至歷史我都優嘅喎。 犀利。 所以我係我係好中意諗啲即係以前點解由以前到現在個樣啊嘛。其實而家呢個樣梗係以前有堆嘢積落嚟啊嘛，係嘛？咁你咪要處理下嗰啲以前積落就係因為 deep government、 okay. 有一批人咧係好影響緊呢個政 策。其實我哋今日好難得咧揾到超英哥嚟嘅天文地理一番，因為即係頭先即係大約真係一個鐘頭唔夠啊！我哋兩個嗰個對談咧，我覺得超英哥講嗰啲嘢好有啟發性，所以我就唔鬧你嘅。我好多謝你今日參加我哋節目，多謝曬， 多謝俾機會我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第一次上嚟呢個節目，我覺得好過癮，因為咧誒同我對談嘅黃毓民咧啊大情大性，咁其實咧我勉強都算中情中性啦，都幾夾，咁即係佢又啱我又啱，咁啊有來有回，即係唔係 成日都有咁嘅機會嘅，即係有時對方拘緊，我又拘緊啲，係嘛？即係，但係我個人真係中意講嘢嘅，咁又俾佢引到噏到啲嘢，其實我而家都後悔，唔知有冇啲嘢噏錯咗添。記得收睇《鬱敏會客室》。 鬱敏會客室今集嘅嘉賓咧就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。咁佢亦都系呢个香港大学嘅即系客席嘅地理教授啊，天文地理林超英。咁同佢倾咗成个钟咧，就发觉即系佢真系系非常健谈嘅人，同埋咧就好有启发性嘅讲啲嘢，系嘛？咁你未必一定要同意晒佢啲意见啦，系咪？咁但系佢作为一个前天文台台长，佢系对香港个土地问题、房屋问题非常之关心。咁呢一集咧，其實我哋有一半咧都係講香港嘅土地問題、地理啊嘛，係咪？有一半咧就講天文，咁都非常之有趣。咁啊，鬱敏咧都獲益良多。